我们都是木头人。下午，大猪和二猪坐在院子里玩木头人的游戏。 散散散，我们都是木头人，不会讲话，不会动。 念完以后，大猪和二猪真的像木头人那样一动不动了。隔壁的嘎嘎鸡出来倒垃圾，看见大猪二猪这个样子，觉得很奇怪，就跑过去问： 你们在干什么呀？ 木头人是不会讲话的，所以大猪二猪谁也没有回答。一会儿乌云密布，下起了大雨，把大猪二猪淋得就像从河里捞上来的一样。木头人是不会动的，所以他们谁也没有躲。屋顶上的烟囱冒烟了，妈妈把香喷喷的晚饭做好了，她站在门口喊：大猪二猪回来吃晚饭喽。木头人是不会饿肚子的，所以他们谁也没有去吃。天黑了，妈妈关门睡觉了，可大猪二猪还在做着木头人，他们谁也不愿意输。月亮出来了，星星出来了，当然地上的小鬼儿也出来玩了。一个大耳朵鬼和一个大鼻子鬼玩着玩着，看见了大猪和二猪，他们赶紧躲在一棵大树后面。人只知道怕鬼，其实鬼也怕人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见大猪二猪老是一动不动，就很想过去弄个明白。大耳朵鬼说： 我们过去看看吧。 就从后面推着大鼻子鬼朝大猪二猪那里走过去。他们越靠近就越发奇怪起来，因为大猪二猪还是一动不动。这一下大耳朵鬼和大鼻子鬼胆子大起来，就走到他们面前用手摸摸他们，结果一不小心摸到了他们的痒痒肉。大猪二猪咯咯地笑着倒在地上，连连说： 不算不算。 大耳朵鬼和大鼻子鬼转身就逃，他们以为大猪二猪是故意这样引他们上钩的。大猪二猪就喊： 哎，你们别跑，我们是在玩木头人游戏呢。 大耳朵鬼和大鼻子鬼这才停下，可他们还是不敢过去。二猪说： 别怕，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吧。 大猪说： 如果你们不会，我们教你们，这个游戏可好玩了。 大鼻子鬼对大耳朵鬼说： 看起来他们不会骗我们的。 大耳朵鬼对大鼻子鬼说： 那我们就过去跟他们玩。 于是他们一起玩起来。 散散散，我们都是木头人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动。 可大鼻子鬼和大耳朵鬼因为是第一次玩，总是忘记，总是动。他们要么耳朵痒了抓一下，要么鼻子痒了打个喷嚏。就这样他们动了十几次，大家笑了十几回，然后重来了十几遍，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两个小鬼儿才学会控制自己，才一动不动的，真的像木头人一样。可是天就要亮了，大猪二猪还不知道呢，如果小鬼儿不回家，就要变成石头的。而两个小鬼儿实在玩得太高兴了，他们还真从来没有这样玩过呢。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嘎嘎鸡的叫声，这是他每天在天亮之前必须向大家报告的。大耳朵鬼想提醒大鼻子鬼，可他又不愿意放弃这场还没有结束的游戏。大鼻子鬼想提醒大耳朵鬼， 可他很不愿意丢下这两个可爱的新朋友，他们一动不动。这个时候天亮了，只见太阳刚刚照射过来，两个小鬼先是变成了金色，然后慢慢的缩小，一直缩到树墩那么高，就变成了两块石头。这一切大猪二猪都亲眼看见了，他们惊呆了。直到隔壁的嘎嘎鸡又出来倒垃圾，他们就告诉嘎嘎鸡， 这两块石头是两个小鬼变的。 嘎嘎鸡听了笑着说， 哎，你们在说什么胡话呀， 这明明就是两块普通的石头，只是刚好像凳子一样可以让我们坐下。嘎嘎鸡想坐下来试一试，吓得大猪二猪一起拎起了它。他们又跑去告诉妈妈，妈妈听完了说，这是因为你们一个晚上没睡觉出现幻觉了。反正谁也不信他们俩的话。大猪二猪不再说什么了，他们回到那两块石头前面，轻轻地摸着它们，然后轻轻地坐在上面，又玩起了木头人的游戏。 酸酸酸，我们都是木头人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动。